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大虎，我的心愿是可以见到说唱歌手盖爷。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重庆人，所以对他作品中的许多重庆和山城的元素有着强烈的共鸣。遗憾的是，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现在读书的地方，都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演出。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见到他本人。 这样乱中华嫩一些，头发越短越有趣，唱地盘加毛驹，再打个长袍的蝴蝶靴，重庆城红叶混，丰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风守座门，老子的带上横起走，想拿我的号码请举手，我晓得你们心都变成老火，又不肯搞我，那就活该你们逃走，老子看到你们真的造孽，一天到晚到处祭坛，老谁又跑不得又打不得，还多久喜欢着入境过年，喊我是社会上的狗，不是山城我不得吼，把人们全部到人都很红，见王一身上破，老子脾气暴，心眼小，你能惹我容易，这啥是理智，你要嘛死你要嘛滚，放着豪华老子不就说起来，乱中华人鱼血，头发越短越有趣，抢地盘加毛驹，再打着长虹的不得睡，重庆城红颜混，丰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 中华烟在我头发高头叼起 rapper 忍不住当时肯定是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卡式红魔一起转到一头飘起切个麦斯外个不靠穿进大衣留下了没说几天飞机好猜忌骂男孩太硬啊你们挂出一身的病那反正不所谓懒惰会要你的命刷鱼肉小朋友你还年轻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十年过一剑再拉出来片我108国人拿回家庭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啥子讲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也不敢说那些网上说的很红我听了就没很多等你来我面前你能笑得我是哪个 中华人 鱼血 中华别断别有血 唱地 盘加毛驹在他的长虹 的蝴蝶穴 重庆城红颜混 听着 乱中华人鱼血头发越短越有血抢地盘加宝爵在打了长虹的蝴蝶穴重庆城红颜混丰都江边过鬼门解放碑朝天门风水好帮你守座门 耀耀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人世无端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的幻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学生按照自己的研究意愿从11位老科学家中选择了自己的导师第二天早上贾普沃克准备给这里的人讲一次课 学生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仿佛课堂一般，恭恭敬敬地坐着。贾帕沃克就在他们面前拄着拐杖开始讲授。他拒绝坐下，这是 KDA 第二次亲身倾听贾帕沃克讲课。 大家好，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团队，你们愿意留下在这里做研究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们需要遵守几条纪律：一，不得随意外出；二，不得使用和制造任何无线通信设备与外界沟通；三，不得带走这里的任何研究成果，除非我们同意；四，也是难以启齿的，就是你们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再与家人取得联系。不要担心，做不到这几点，我会把你们安全地送回帝国理工大学。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要将你们在这里的经历消除。原因你们一定理解，就是为了保证这里的研究成果和这里所有人的安全。你们可以想象，饿狼般的军阀看到肥美的科技成果之后的模样。 贾帕沃克简要地介绍了一下研究所的由来。 这几年，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了，都到大城市谋生了。这块土地荒芜多年，基本和西伯利亚的丛林别无二致。我们这里很隐蔽，不必担心，底下有完善的维生系统。这里在许多年前是军用设施，面积很小，我们改造了它，后来随着研究的推进，实验设备越来越多，我们就不断地拓展地下空间。在向下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德米特里制造了一个潜水艇，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北太平洋。好了，下面我们进入正题。我并不指望你们一遍就能听明白，但是希望你们听下去。我不想和你们探讨科研，我想和你们谈一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人类将怎么进化，应该怎么进化，我希望你们能够反复的咀嚼，得出你们自己的答案。不思考，独特的大脑没有运转起来的时候，人就是普通动物。许多人的一生就是动物的一生，没有上升到人。请你们警惕，这个星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而是人类自己。 德米特里准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他向贾帕沃克递交了辞呈。贾帕沃克眉头紧锁地看着他。 请不要误会，我不会再想那个计划了，老师。 德米特里看出了贾帕沃克担心的缘由。 你什么时候走？ 贾帕沃克问。 明天。这么着急？ 不是着急，我想择日不如撞日，随便选一天吧。那些学生有没有选我做导师的？有个助手，我的担子会轻松许多。 好吧， 这里规定我们11个人的来去都是自由的，既然有规定，就按照规定办。你注意安全，不要再和军方打交道，只多做一个普通的观察者，进行秘密研究。 我会记住的，老师。 有关部门一定在拼命地缉拿对他们的将军发动恐怖袭击的人，钻地鱼雷挖出的洞一定会被发现。回去之后首先注意安全，不管他们有没有怀疑你，都不要暴露自己，最好能易容。你选择的那个沙漠非常的好，荒无人烟，目前也是秘密据点，但也不是万全之策。 等等， 德米特里，你难道是为了不给这里添麻烦才离开的？ 不，不是的，老师。 你确定？不要骗我，这里对世人的保密级别极高，你不要担心， 即使他们发现是你干的，也找不到这里，不会给大家添麻烦的。 我是真的想走，老师，不要再挽留我了。您给我的研究课题，我一定会完成的。 是的，务必完成它。甘肃的失算，使得致敏阿尔法被某些国家发现了，导致少量质子干涉原理和致敏阿尔法的制造方法泄露。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你仍然必须提前想办法找到克制这种材料的办法。 好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多保重，记住，希望是赋予存在的，有存在才有将来。 老师，您也一样。 与德米特里交代完毕，加帕沃克找到鲍德海探讨 KDA 原型机的处理决议。 机器留下，我们自己研究用。 哼，我以为你要卖废铁呢。鲍德海笑了一下。 不要说笑，小杨昨天找我借用，给他吧。 杨银石，这小姑娘要干啥？ 你报点儿，她已经60岁了。 跟我比不就是小姑娘吗？ 鲍德海还在开玩笑，贾帕沃克没有再理他。杨云石和其他涉足长生人计划的科学家便走了过来，查看这台原型机。 你们打算干什么呢？这个铁疙瘩上可长不出生物细胞来。 鲍德海问，杨云石没有理他。 好吧好吧，随你们处理。 杨云石打开 KDA 原型机的金属头盖骨，对周围的同事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刚搞通脑细胞这部分的无限生存，其他组织的永生还未开始。按照目前的研究速度，估摸我们的骨头化成灰了，都弄不出成品。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鲍德海小声嘀咕了一句， 不卖什么药，我要把人脑放进去，其他部位的重生计划就不用做了。 可是接口技术并不十分成熟啊。 鲍德海并不看好这个业余时间做出的产品。 杨云石听罢冷冷地说了一句，不成熟那是你，以后不许你看不起我们这些生物科学家。 在一旁低头记录数据的卡什尔恐惧地咽了一下唾沫。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 KDA 看见杨云石正对 KDA 原型机操作着什么，便好奇地走过来问， 那是人脑？ 没错，是人脑。 他到底是谁啊？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 求求你告诉我，这对我很重要。 话音未落， KDA 激动得头昏脑胀，脚底不稳地仰面跌倒，然后后脑重重地磕在实验台冰冷的棱角上。后来的事KDA 记不清楚了，他似乎听到许多人在他的身边跑来跑去，又感到自己被抬了起来，送到一个寒冷的地方，有金属物穿过了他的颅骨，刺进大脑，他却没有痛感。在耳畔低沉的如同被极度慢放的叫喊声中，他依稀能够辨认出德米特里在呼喊，呼喊声渐渐地放慢变轻，最后听不见了。KDA 再次醒来的时候，只觉得后脑一阵一阵的疼，他似乎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沙利文在与索菲亚女士吵架，睁开眼，他发现自己躺在太空舱中。他伸出右手查看，并非银白色金属，看来自己还在虚拟世界中，没有死掉。KDA 按下太空舱的按钮，升起舱盖，挣扎着坐起来，摇摇脑袋， 看来我是摔伤了，被送到了这里。 KDA 对着太空舱内的一面小镜子看自己，他的整个脑袋都被绷带裹住，只留两眼，鼻孔和嘴巴在外面，他的颈部有大片的暗红色。 我真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KDA 闭目养神，休息了一会儿，待大脑清醒之后起身往大厅走去。自动门打开，厅里空无一人。 人呢？都去哪儿了？ 他光着脚在大厅里慢走，所有的实验设备都在自动运行中， 或处理物质，或处理数据。他走到了杨云石的工作台前，棱角上的血迹已经被擦干净了， KD 原型机却不在那里， 被挪走了吗？哎，一定是溅上了我的血，拿去清理了。 KD 偶然看了一眼工作台边的时钟，他发现时针指着三， 原来是大半夜啊。 好身手，你在干什么？ KD 心中一惊，猛地转过身去，只见大厅的走廊入口站着一个陌生的黑皮肤年轻人，扶着金属门，边摇晃边打哈欠。方才说话的人一定是他。 你是？ KD 问。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 沙利文？ 还能是谁？嘎嘎。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是不是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变故？艾里克还好吗？ 都很好，不过我得警告你，你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你对虚拟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今天你还搞出个流血事件，我怕这里会越来越不稳定，偏离原来历史进程，那样你获取到的信息就是乱码了。 那我该怎么办？ 离开这里，让我刷新系统，重新来一次模拟。 不，先不要，我还有一些信息需要问杨教授，我还不能走。 演化偏离了，你待着也没用。 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个程度，不过我今天的确不小心，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我应该努力做个影响虚拟世界的观察者的。等等，有脚步声。 沙利们挠挠头转过身去，看见德米特里严肃地站在他的身后。 你干什么？你这个死老头子，一声不吭的出现，想吓死人吗？ 这次沙利们说得很流利。德米特里奇怪地看了沙利文一眼， 切，现在的学生怎么这么没礼貌？我绝对不要这样不靠谱的助手。 然后他走到了 KD 身边问，你没事了吗？ 教授，我现在一点都不疼了。 好，那就好。杨云石亲手给你做的手术，他是顶级的临床医生，没有几个人享受过这种待遇。 对不住你们了，您不休息吗？ 上了年纪，再加上头脑思维活跃，睡不了多久。 我有个问题。 到时候还不忘提问是吧？ KD 原型机是不是被转移到了那里了？ KD 指了指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上的太空舱。 杨云石给你做完手术之后把你送回去了，然后和他的长生人小组继续工作。我记得他把生命维持装置、一个人脑以及 KD 原型机组装到一起，放在太空舱里检测各项指标。 教授，您知不知道那个人脑是谁的？您如果知道请务必告诉我。 他的实验样本从何而来，我怎么知道呢？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只能去问他了。 他不想告诉我。 那必有原因，你要理解。以我对杨云石的了解，他不愿说，你绝对问不出来。 KD 的双拳攥得紧紧的，心里堵得似乎要炸了。 我一定想办法知道，无论怎样。 KD 在杨云石的实验台前搜索，上面除了各种不知名的设备、一些放在甲醛溶液中的组织外，找不到任何纸质记录。 别费力气了。 德米特里走过来阻止他。 教授，我必须知道啊。 KD 想说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目的就是寻找身世，找到自己存在的真正意义，以及那个还未形成、不敢进一步想象的巨大计划，为了艾里克的计划。 放下，没有允许，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 德米特里发火了。 KD 只得悻悻地把手中的锥形瓶轻轻地放回实验台， 颓丧地低着头，经过德米特里和沙利文的身边，向寝室走去。 K 爹一夜未睡，思绪万千。 记得现实中德米特里教授曾经对我说过，他在星陨期20年，也就是明天，就离开了西伯利亚实验室，独自一个人去了南方。从那时候起，之后的20年，他对西伯利亚，对我的情况了解甚少。他现在都不知道杨云石使用了谁的大脑，那么他的记忆芯片里也就没有关于人脑主人的信息了。无论我跳到哪个时代，结果不都是一样的吗？除非教授对我说了谎。 K 爹的寝室门打开，沙利文走了进来。 你真是无药可救，这里的模拟不能继续了，嘎，系统越发的不稳定，等我刷完系统再次重启一次。 不，我不走。 你就固执吧。 K 爹从床上跳下，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往大厅走。银白色金属圆台前，并不是熟悉的贾帕沃克的身影，而是脑科专家杨云石和他的合作伙伴，还有几个学生。他们时而看控制台的屏幕，时而讨论，场面热火朝天。 老师， K 爹上前叫了一声。 是你，头怎么样了？ 杨云石问。 托您的福，已经无碍了。 切，毛手毛脚的， 你知道你流了多少血吗？ 找我有事吗？ 还是上次的问题。 你死心了吧，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对捐献者最起码的尊重。 K 爹刚要追问， 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发现是贾帕沃克和鲍德海。 我们正在谈一件有趣的事，你要不要参与啊？ 鲍德海狡黠地问。贾帕沃克也确认。 好吧。 K 爹只得暂时答应，他跟随两个人来到了大厅的一侧，打开一扇门，走进一个陌生的蓝色走廊中。走廊一直斜向下，尽头是个对开门。 我的实验室， 贾帕沃克指着那道门说。贾帕沃克进入房间，顶灯自动亮起来。实验室不大，30几平方米，中间有一个圆形桌，上面摆着文件、电脑和光电设备。在环孔之中是一个黑色的棱柱状晶体，看不清内里藏着什么晶体，表面呈现出淡淡的、暗暗的异彩流光，像变形的彩虹。 K 爹在记忆中回想起什么，艾利克曾经告诉过他，在谷底的那2年，自己化作的晶体就是这样，只是眼前的小许多。 这就是 K 爹伸手要触摸晶体，扭头先看了一下贾帕沃克一眼，贾帕沃克点头。 K 爹把指尖贴在半人高的晶体上，竟然是暖的。 这是一个会自行生长、孕育出任何物质的炼金房，现在里面正在形成一套磁约束球形关节，鲍德海定做的。 贾帕沃克自豪地说， 再过几分钟就做成了。 他在圆桌边认真地观摩着宝石，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这个东西了，除此之外的任何领域研究都不及这个走得远走得深呢。 是啊，耗费了你很多的血汗。鲍德海也感慨， 回想当初，我几乎一切都从零开始，原有那套教研书上的物质理论根本无法支撑我的想法，于是我只能自己摸索，去推动理论进步，然后在我架构的新理论之上开始工程化。现在 K-Series 系统的原子夺取、改造和排布功能都完成了，我想这个世界上恐怕目前没有它造不出的东西，无论是一枚铁钉，还是一台复杂的机器人，或者一块石头，甚至一个星球。当然这需要足够的原子供应和足够的时间，唯一麻烦的就是编码。如果有足够的编码方案， K-Series 系统 可以把人类无穷无尽的想象变为现实。贾鹏沃克越说越激动， Kitty 已经惊呆了。 年轻人，想不想听听我们的计划？ 鲍德海的大手拍着 Kitty 的肩。 我吗？ Kitty 受宠若惊。 对，告诉你吧，我们想把这个成果与杨云石的长生人计划结合起来，待杨云石的研究完成之后，对他的成果编码，让 K-Series 系统能造出他那种长生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还没试过给半金属半生物组成的东西编码，说实话我还是挺激动的。这可能是改不了的职业病，一想到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心里就有按耐不住的激动。我们是一个人都这样。 贾帕沃克说道。 杨姑娘真厉害啊，不得不佩服她，做这么难的课题竟然还能完成到这个程度。 鲍德海抄起桌上的一个文件夹翻阅起来。 我期待她能让那台机器人动起来，用那个实验的人脑。 两位老师，你们知道那个大脑从何而来吗？ KD 由于按耐不住的激动声音大了一些。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望着他，然后一起摇摇头。 好吧， KD 也没声了。 昨天晚上鲍德海和杨云石与我闲谈，谈到了 K-Series 系统，我们忽然想到，其实只要有他的参与，那么那台长生人视作一号，我们姑且这么称呼他吧，身体的无限生存问题就解决了，长生人计划就因此而完成。 贾帕沃克越说越激动。 我决定把那个人机结合的长生人的原子编码写进 K-Series 系统，尝试用 K-Series 系统去实现机械身体的不锈不损，维护机体的结构完整。有了 K-Series 系统，磨损也好，金属疲劳也好，机构缺失损坏也好，都不成问题了。我很期待，期待看到这样一个永生的个体究竟能够继承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会把它塑造成求知者、探索者、学习者、建设者，而不是战斗者。我们都老了，活不了多久了，离探索的脚步停下的日子也不远了。对当初那个没怎么放在心上的长生人计划有了兴趣吧？ 自然也要有所防备措施，当这个科技产物走偏的时候能在控制之中。 鲍德海提醒。 任何科技成果都是把双刃剑。 贾帕沃克点点头。 说不定他能继承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那点研究发现。 两位老人的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他们微笑着转身一起面对 KDA。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两位老人微笑着转身一起面对 KDA，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呢？德米特利， 他们的话未说完， KDA 只感觉眼前的世界突然凝固，一切声音、气味、触觉都消失了，眼前的图像如同河面上映出的不稳定的倒影，又被投了颗石子，让倒影变得支离破碎，乱作一团，迅速被拉长、扭曲、搅碎在一起。 KDA 的后脑突然剧痛起来，仿佛缝合的伤口被撕开一般，他捂着脑袋渐渐跪倒在地，上下左右分不清整个空间的颜色和画面，进入一种碎片化的癫狂状态，时而什么都看不清，时而什么都分外的刺眼，他的头越来越胀，越来越胀，最后失去了知觉。 KDA 睁开眼，看到沙漠研究所的天花板，艾利克温暖的手伸过来，轻轻地抚在他的额头上。 KDA， 发生了什么？你不舒服吗？ KDA 的脸红了起来。 没有，沙利文在吗？ 好身手，刚才的模拟崩溃了，刚才你得到的信息可能是错误的。 我看到图像都乱码了。 我早跟你说，你的影响叠加起来改变了事物的演化，原本应该是死老头德米特里被叫去说话的，现在可好，记忆芯片差点烧掉了。 什么？ KDA 惊呼了一声。 不靠谱的，我切断了电源，拯救了一切，我不让死老头就这么完蛋。嘎嘎。 那就好，那就好。那还能再来一次吗？ KDA 小心地问。 再来，你脑袋行吗？刚才模拟崩溃的冲击好受吗？ 我没事，如果记忆芯片的状况允许，你尽快安排。 艾利克担忧地看着 KDA。 不要勉强，如果实在找不到真相就不要强求了。 我会找到的，来吧沙利文。 当 KDA 于电击的昏厥中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自己处在沙漠的地下研究所里。 怎么回事？模拟失败了吗？ 他抬起手，却发觉只是两只机械臂。再低头看，自己的身子变得像一个垃圾桶，脚也不是脚，而是吸尘器和拖布结合体一般。看来，这次我变成了索菲亚女士。 KDA 试着活动双臂，还算自如， 脚底的机构也能够移动。虽然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倒也无所谓。看看四周，确凿无疑是德米特利教授的沙漠研究所，只是那些绿色植物还依旧葱茏。现实中，沙利们值守的十年里，他们都悲惨地死去了。 人都哪儿去了？ 嘟的一声，墙壁底部的暗门突然打开，教授的太空舱迅速滑出。 K 爹的心头跟着一紧。 沙利们，你在吗？ 舱门打开，传出有气无力的声音。 K 爹上前查看，只见教授脸色苍白，双手捂着小腹，豆大的汗珠布满了额头，枕头已经湿透，然而他凭借意志力努力地保持着平静的神情。 沙利文，沙利文， 德米特里又喊了一声。 教授，我在。 K 爹的声音也变成了索菲亚女士的电子音。 哦，索菲亚，帮我找到沙利文，我有事情要他办。 他在哪儿？ 你去外面看看。 K 爹便往升降梯入口走去，到了门口才发现索菲亚女士细短的手根本够不着操作按钮。他四下观瞧，从教授的工作台边拾起一根铁棍，勉强地按到按钮，乘梯上升。到顶部，他四下远望，只见茫茫的沙海空无一物。 沙利文，你在哪儿？教授病了，他找你。 如此喊了三遍无果， K 爹当即决定回去。他现在这副躯体根本无法在沙漠中移动。 教授，沙利文不在外面。 是吗？看来我命该绝。 死老头，你找我。 突然从不知道哪里传来了这么一声。 沙利文，你去哪儿了？过来帮我一个忙。 德米特里越发的有气无力。 死老头，我刚才在二楼图书馆捉老鼠，你要干啥？ 你把我推到医疗舱吧，用自动手术，我感到肝病又犯了。 老头放心，你会没事的。 K 爹看着沙利文将太空舱推到那个曾救过莉莉安的设备旁边，沙利文在控制面板上输入指令，设备的树冠页面便刷的一下子往下降，一只蛇形探头伸了出来，迅速地朝德米特里移去，探头朝德米特里脸上喷出麻醉剂，德米特里便头一歪，四肢摊开不动了。太空舱内的温度紧接着便直线下降，进入速冻状态。医疗器内又伸出几个蛇形探头连着手术刀，在教授的胸腹做手术。 K 爹不忍看着场景，便转过身去，直到嘟的一声响起。 K 爹看到树冠里充满了营养液，一颗肝脏被几个蛇形探头轻夹着，在营养液中悬浮。一旁的太空舱盖已经关合，仪表盘上显示零下120摄氏度。 能治好吗？ K 爹问沙利文。 看情况，这已经是第13次手术，细胞快到极限。小机器人，你要干啥？扫地去。 我在这里等教授恢复。 得半个小时才能知道结果。 这不是你塑造的虚拟世界吗？你不能从外部调整数据让教授苏醒过来吗？ 啊，你在说什么？ K 爹忽然明白，眼前的沙利文也是个被模拟出的个体，此沙利文非彼沙利文。他只能静静地待在医疗机前，看看肝脏细胞暗淡的颜色一点点地发生变化。贾帕沃克说的寿命限制此刻就在他的眼前发生着。半个小时后，肝脏的颜色已变得鲜红，大概是成功了。太空舱门再次打开，在一阵冷雾中， K 爹看见冷冻状态下的德米特里苍老枯槁的面容，心下黯然。舱内开始升温，树冠里的页面下降，蛇形探头夹着肝脏往太空舱移去，几只带着缝合装置的探头紧随其后。植入和缝合没用多少时间，而后有探头在教授的静脉中注射抗生素及仿生血液，补充体液并防备发炎。 德米特里的心脏开始跳动， KD 惊奇地发现太空舱内竟然没有半点血迹，机器手术准确的无与伦比。德米特里依旧闭着双眼，眉梢还有双花，他仿佛陷入了一种很深的睡眠中，随着呼吸渐渐的均匀，脸色红润，人也逐渐醒了过来。 又一次大难不死。 教授，就没有特效药吗？ KD 忙问。 寿命殆尽是没有特效药的，没关系，什么时候救不了就活到头了。 太空舱底自动打开一个小孔，伸出一根青合金短棍，德美特里把它拔出煮着，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KD 想上去扶一把，才发觉自己的小个头根本够不着。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哎，索菲亚从来不提问的，今天怎么了？ 德米特里很惊奇。 不是的，教授，我的 AI 没有出现问题。 KD 连忙摆手。 你说吧。 德米特里慢慢地坐在椅子上，用手慢慢地擦去脸上的水滴，看来即使是修复后，肝脏也无法支撑他做剧烈运动了。 有关 KD 的身世和 KCS 系统。 德米特里的手忽然停住，面色惊诧地盯着 KDA， 眼中透出一种复杂的神色，许久才说话。 我明白了，这并不是现实世界，而你也不是索菲亚，大概是 KDA。 你怎么知道的？ KDA 惊奇地问。 看来现实中的我已经死了吧。别奇怪，对我的记忆芯片的认识也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的，因为索菲亚的低等 AI 从不会问这种问题，所以我判断只有这种可能了。看来我只是模拟出来的数据个体而已。 教授， 别难过，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又经历过那么多事，早就对生死释然了。你大概是为了追寻自己的身世才来的吧。我不是说过吗，知道真相不一定是一件高兴的事，难道你忘了吗？ 可是我不这么做，或许永远也不知道了。 知道了又怎么样？ 德米特里神色略显沉重。 看来您上次果然没有告诉我全部身世，我有权从塑造我的那些人那里知道我的过去啊。 如果我不想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坏蛋？ 不，教授，我能理解您，就像当初我问杨云石实验用的人脑是从哪里来的一样，他不愿意告诉我，您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如果您不愿意告诉我，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您至少告诉我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说过你的身世，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好人？ 大概是的。 可事实或许恰恰……哦，对了，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不好，我遇到了很大的苦恼。 为什么苦恼？ 因为我自己。 怎么？ 我有时候不想要这个身体了。 无论是力量、反应性还是寿命，那副躯干都是其他机器人无法企及的呀。 不，我想做一个真正的人。 人？ 教授，这是我的烦恼，我不愿意把担子推给别人承担，所以我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但我要解决这个困难需要您的帮助。首先就是知道我的身世，了解 K-Series 系统。 你这是第几次进入模拟环境啊？ 第四次。 之前都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 KDA 便一五一十地描述一番。 是吗？都探查到这个程度了，看来我瞒也瞒不住了，你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德米特里的面色 越发凝重。 嗯， 你听完之后，这点自信恐怕会烟消云散。 德米特里低头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整理思绪，又像是在犹豫，许久才缓缓地吐出一句：你杀过人吗？ KDA 的回路中一惊，顿了一下。是的，不过我基本没有杀害过善良的人，我只对穷凶极恶的人出手。 话到这里止住，不知怎么的， KDA 忽然想起小林野城市里绑架埃利克的那个贫困而复杂的男人。 其实在你被制造出来之前，你的手上就已经沾满了鲜血，你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 德米特里低下头缓声说， 生物领域的科技都伴随着大量的杀戮，对生物实验品的杀戮，有时还要比这更加残忍。比如在他们存活的状态下，用刀、针、电和存量表在他们的躯体上弄来弄去，看大脑的各种信号反应，带有启发和思考成果之后，再把痛苦的他们丢在一旁，在本子上记录，然后再回去继续实验。你大概能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难道说 KDA 颤抖地指着自己， 我后来才知道，杨云石的脑实验样本都是从死囚犯监狱里购买的，为了做这项研究，他暗地里买通了监狱。这就是生物科学家的残酷。你对他的好感大概开始下降了吧？虽然那些死囚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应当即处决，可让他们像受刑一样被实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是否人道呢？我还未说完，你猜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相时是什么反应？有人惊愕，有人沉默，有人并不认为是错。 自然是这样几种。 然而贾帕沃克表示赞同，我也是，杨云石也是，威尔森也是。或者这么说吧，我们十一个人都不反对，反对的人都是那些学生和助手。我知道你一定无法理解，我也暂时说不清那些让浮躁的年轻人可能会厌烦的大道理。如果你将来能明白，我自然也就不必解释。如果你不明白，那我解释也没有用。你若有怒火，就等我把话说完再对我发吧。无论是对我也好，还是对贾帕沃克他们也好，所有的怨言都发到我一个人的身上。星陨爆发前20年，我离开西伯利亚研究所的时候，你已经装上人脑躺在了太空舱里。我走后才知道，第一次脑机实验连接的并不成功，由于电流稍高，是脑细胞损毁了一部分，杨云石不得不用健康的脑细胞组织培养填补那些被烧糊的部分，耗费了不少时间。这可不是装一只那么简单，神经数目的庞大，交互信息的复杂，常人难以想象。这样反反复复调试，用了几年的光景，才勉强把那个大脑和金属躯体稳定地连接在一起。而此时那个大脑已经不知被损伤过多少次了，填补过多少次了。探索、好奇心、求知，是对还是错呢？如果在探寻的路上没有伤害其他生灵，你一定会表示赞同吧？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想法。人类自出现以来到现在，探索的路上无不付出着巨大的代价。在我们之前，在脑研究领域里做得比杨云石更残酷的人大有人在。这是我第一个不想告诉你的原因，是怕你不理解而背上包袱。 KDA 没有说话，德里特里便咳嗽了两声，继续说下去。 在2130年，我发现世界计算机网络中存在一个奇怪的讯号， 这些信号的隐蔽性很高，就像电路中微弱的杂波，让人们无法察觉。我当时由于做一些信息搜集的工作，对此就敏感些，试着用各种数据解读方式去解码，最后得出结果，那信号就好像许多小动物在叫。后来渐渐地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类似大型动物的低鸣，还有它们奔跑的声音。我很奇怪，是谁在互联网信息传输中夹杂了这些的怪信号。我寻根溯源，却找不到信息原点。起初，由于这些信号对互联网和各种终端都不存在影响，我就没有十分注意，只是偶尔监听。我以为是不是谁录了这些无聊的声音，然后把这些文件用病毒一样的方式散布到互联网中。然而这些信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并且到最后从那些动物中出现了人的声音。 人？ KT 满脸疑惑。是的，人，很愤怒的人在指责咒骂着什么，也有温柔安静的人在吟唱歌曲，还能听到他们伴着鸟鸣而笑。在2132年初，我发现几乎整个网络上的电流杂音中都有这样的信号的时候，我觉得事情绝不是这么简单。我通知了贾帕沃克，那时我们都同意把这个当作一种病毒来处理，研究打乱消解这种信号的办法。后来 怎么样？ 失败，一次次都是失败。那种声音解决了我们编写的所有杀毒程序，并依旧疯狂成长。后来我还听到了加工机器的声音，还有伐木声、爆炸声、枪击声、燃烧声，仿佛工业革命和战争，很多，很复杂。贾帕沃克想了很久，他最后认为这并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网络自己孕育出来的东西。因为在那之前，人类就制造出了能模拟大脑形象、逻辑思维的计算机。换句话说，有些计算机已经有接近人脑的思维能力。贾帕沃克老师便安排我全力对这种信号进行监听，西伯利亚的研究员也为此开会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信号恐怕会产生不小的危害。 你说的难道是 UW？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的头发飘飘荡荡，我的心没有家，谁来听我